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晚间会转为天晴，天气寒冷。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会系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15点，升189点，成交金额84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236点，升7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中国移动97.4升2.5毫半，安石 A50 中国13.1跌咗1.4，南方 A50 13.8毫4升1毫，盈富基金24.5升2毫，腾讯控股127.8升7毫，长实143.4升2毫，中国平安82.9毫半升4毫，和旺98.6升2毫半。建设银行6.41升一仙，新鸿基地产123.6升4.1。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11.727，瑞士法郎7.634，澳元6.334，加元6.474，新西兰元6.027，欧元9.1661。每百元兑港元6.5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79.942。日经平均指数报17087点，跌110点。港金报1146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2.41美元，卖出124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就较早前咧，葵涌道出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开嘅意外事故终于清咗场啦，一带交通回复畅顺嘅。其他路面交通大致几好嘅，咁啊隧道方面咧就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咧就比较多车嘅，告士打道过海塞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多车嘅，塞到马会湾位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就交通畅顺。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咁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5: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5。咁敬请各位揸车嘅朋友要按照法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RTHK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异奖排名不分先后，乐印姊妹、小尘埃、罗孝勇； 铜奖何雁诗， 银奖天堂鸟， 金奖郑俊宏； 全年最佳进步奖， 铜奖 Edgar， 银奖冯允谦， 金奖林奕康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大奖， 黄婉之。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 我行动不便都可以行万里路见识世界。 我先生是聋哑人士，他说我他氹人好叻的，是真的。 好多人叻的，但是我有信心做好工作。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促进残疾人士平等而无障碍地追求他们的生活，无障碍社会由平等开始。 而家香港人日日为层楼挨生挨死，冇晒自己，冇晒生活，咁值得咩？开心咩？ 呢句系总有出头天故事入面角色欧仔嘅睇法，相信亦都系好多人嘅心声。 同欧仔系好兄弟嘅 Q 太郎，啱啱储够钱同屋企人搬新屋，点知遇上工作唔顺利，同欧仔又因为误会而嗌大交。呢对难兄难弟最终又点样冰释前嫌，帮助对方解决困难呢？ 总有出头天之奋斗屋檐下，韦家雄、林子善主演，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来自日本四人 band 山组合 Back On， 2005年出道至今推出过总共15张 single， 上一次为动漫唱主题歌曲已经是 Fairy Tale 第14章，今次全新的作品也是来自机动战士高达的主题歌曲 Cerulean， 在日本流行榜新上榜打入第10位，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今个星期推介之选 Back On Cerulean。四位的成员包括有 Teda、Kenji、Shun 和 Gori， 日本的成绩越做越好，香港会不会都是一样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Back On Cerulea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到6点，百元号天空海阔内播出。 黄天怡的五个特质：平， 不是啊， 瘦， 啊， 矮， 算吗？ 扁， 真的 哦，萌， 萌咩？ 星期一至星期五黄昏5点到7点，黄天怡 Eric， Give me five。 下昼嘅5点11分啊！ 你好。 原来要令到啲电台主持人好惊咧，就系、 是、 只要嗰个电台嗰个嘅灯 咪制啊， 着咗咧就好惊噶啦， 系 啊，就算听到自己把声，但系几好盏灯着咗都觉得支咪开咗， 系啊，咁样样， 咁系咁噶啦，呢个系专业嚟噶，其实系，即系有声音，咦，开咗咪啦，开咗咪啦，我哋要讲嘢啦，咁样， 系啊，咁样样啊，喂，寻日听讲你喺屋企， 哦，系亲自下厨啊，俾自己食啊，琴日 煮饭仔喎， 因为琴日咧。如果你仲记得夜晚放工时间系天寒地冻又落住雨咁啊，咁跟住已经同屋企人 WhatsApp 紧，就话今晚食啲乜嘢。咁啊，每逢呢啲天气咧，我都好中意打边炉嘅。咁我妈其实都预计到噶啦。咁啊，因为大家工作完太攰嘅关系，咁其实成家人除咗我之外，都冇人想打边炉嘅。咁我就尝试谂乜唔得，因为我系嗰啲好硬颈嘅。若果我心里边嗰一晚真系好想好想去做一件事，譬如打边炉啦，我一定要谂办法令到嗰件事系成真嘅。咁於是乎，我嘗試就將打邊爐點樣可以減低屋企人嘅負擔咧，所謂，因為佢哋拍打邊爐咧，又要落街啦，又要食，咁如果喺屋企又要驚洗碗啊，又要買餸，好煩。咁我就將條橋扭一扭，我就話：喂，不如咁啊，嗱，我哋唔打邊爐都好，我買啲嘢食翻嚟整個部隊鍋。因为部队锅嘅方法就比较简单啲啊， 好需要啲人美化自己整嗰啲核突餸。 总之捞马女堆嘛，捞马女堆就系部队锅嘛。 我首先觉得部队锅本身有一个渊源嘅历史啦， 有 好、就是、流长嘅历史啦。 讲以前， 但我纯粹 系讲 波胜自己声称自己煮嗰个部队锅，系一个过誉啦，真系。 嗱，咁本身谂住整个部队锅，嗱，如果你食过即系有啲肠仔啊、餐肉咁样，有啲年糕，跟住整啲泡菜，好韩式嘅成个部队锅。咁 嚟自韩国噶嘛？ 系啊，莫惊有啲听众可能真系未食过。 即系 如果 你话部队锅系好日式嘅，咁我觉得好有趣啦。 日式部队锅 一定系改良咗嘅， 系啦，咁咪讲完韩国啲士兵打仗嘅时候食，咁然后因为嗰阵放工都已经8点几9点，咁我屋企人就话。 哎呀，你整部队窝，你又要买餸，即系虽然啲餸已经好简单噶啦， 系咯，你差唔多全部都可以喺超级市场买， 现成买到噶啦， 最懒嘅话， 系啦，咁我好快嘅啫，咁啊，佢哋都等唔切，好痛，咁于是乎佢哋就决定，佢哋自己落楼下买碗米线食就算啦，就放弃咗部队窝呢一样嘢。 而你仍然念念不忘， 仍然坚持，咁于是乎我就话，咁算啦，你哋自己买米线咯，我自己买餸自己整咯，咁我就于是乎真系去超级市场整一个。迷你嘅部队窝俾自己，我先买咗嗰啲韩国嗰啲面啦。 我听到佢今日同我讲话，佢琴晚整部队窝咧，我第一句讲话，哦，即系你有咩泡菜、辛辣面再加叉肉同埋蛋嗰啲， 然后捞埋一齐， 我就叫自己嗰只部队窝嘛。 咁系咁噶啦，部队 可以买埋嗰啲， 系咁噶啦。 仲有嗰啲韩式嗰啲酱咧，你整埋落去兜两兜咧，就再似啲嘅。 系啦，咁我 佢死话唔系啊，系部队锅， 系部队锅。嗱，我买咗一个咧， 餐蛋面餐蛋面，有冇扮嘢你？ 我买咗咧一只韩国嘅拉面，系有芝士白菜味嘅，佢仲要系。咁然之后咧就买咗屋企本身有啲肠仔，咁啊唔使买啦。咁我就买咗一包金菇翻去， 系。 然后又想加少少丸，所以我买咗一包嗰啲咩黄金片头咁样现成一摆落去。煮就得噶啦， 软嘅咩？ 咁有啲花神啊嘛，系咪先？ 部队锅 系部队锅，一个 又话好韩 改良嘅部队锅，韩式之余又喺香港， 所有嗰啲 色有片头啦， 所有嗰啲咩可以翻整嘅咧，即系佢原本已经系半制成品嗰啲咧，加入去你都可以话系部队锅嘅，因为佢本身都系啊嘛。 咁然之后买咗呢几样餸好简单，因为我要谂埋我自己一个食入不能够买得太过多嘅。咁啊，头先讲咗肠仔啊、片头同埋金菇之后，咁我翻到屋企就再将佢令到锦上添花系咩咧？就系屋企有一块芝士，嗰块芝士就紧要啦。煮好晒之后，将佢铺喺面，等佢慢慢溶咧。咁样嗰个部队锅就成型啦。咁啊，另外再加多只鸡蛋，咁啊打埋落去，咁啊砌到好靓，咁啊影咗张相，咁我就觉得好满足嘅，我啊觉得好靓嘅。即係自己望落去。 嗰個重點咧，就係我係點樣賴依單嘢，就係想阿波成，因為我開頭就話其實哇，佢俾我睇啦個色啦咁樣樣，係 啊， 就係哇淡茂茂咁樣樣嚇，又唔 呢個係湯面嚟嘅啫， 即係清湯掛面咁樣樣。 又唔好咁講， 部隊鍋係唔係湯嘅？ 佢堅持就話呢個部隊鍋啦，所以我就係希望你擺張相上去，就俾人 評下你。 即係有陣時啲人即係成日話我刻薄你啊，我即係我想知嗰張相我係咪刻薄你先，即係咪大家評我你咯？ 我要承認。一张相系影得唔系好靓， 你行， 所以嗰啲色 你点影都系会系汤面嚟嘅喎，但系 部队锅本身都有个汤噶嘛，又真系，虽然佢嗰个汤系有啲辣嘅汤， 唔使讲咁多嘢，摆上网啦。 系咩？我食嗰个部队锅点解？我系咪梅菜意咧？ 系有汤嘅，佢系 点解我喺韩国食冇嘅嗰阵时？ 有嘅。系啦，好啦，喂，咁啊，摆上网啦， 摆上网俾你。 系，我今日先系想借你过桥，你帮我平反嘅啫。 平唔平到你都未知， 咪睇下地。 摆上去嗱，我而家就摆上我哋个 group 啊 ，RTHK Give Me Five 嗰度。 不过我想讲样嘢咧，因为冬天流流呢两日好鬼死冻嘅。 系啊， 你觉得你一日嘅行程入边啊，最难挨嘅过程喺个咁冻嘅天气系边段时间？ 等车啊！ 等车， 琴晚等巴士系最冻嘅，因为唔系个个巴士站有瓦遮头啊嘛，大风冻，所以系等车最辛苦。 王天怡咧， 我觉得系冲完凉未着衫嗰一下， 系啦， 然后又可能有少少风嘅时候， 系啦， 我又冇一个问题。 你就算你系冲凉之前你都冻噶，即系等啲水开始慢慢由冻水变到热嗰个过程，虽然短短十零秒啦，但你觉得好难挨噶嘛。 有冇啊？ 哦，系啊， 我幸福啲啦，可能我 有冇冲凉啊？ 我有冲凉， 系啊。咁咧，我又成日你有阵时会真系谂，咪又系冬天咧。我有阵时我你试过最长几耐冇冲凉？ 最长啊， 几多日啊？ 一 我估 有啲可能几个钟噶咋吓， 一日噶咋最多一日一晚唔可以多个，会立嘅，因为个身真系唔得啊。 应该都系不外乎一两日嘅啫，唔会好夸张嘅啫。 你知唔知我人生试过唔知三四日冇冲凉啊？ 做咩事？失恋啊？ 唔系啊， 翻大陆啊？ 啲人失恋成日话唔冲凉嘅， 放长假嗰阵时。 定系你识咗谢霆锋？ 点解咧？ 点解？ 呢个系个城市传闻嚟噶嘛？ 好想知喎， 城市传闻嚟噶嘛？ 系咩？ 系啊， 佢唔冲凉嘅， 从前兴趣。即系佢有太多兴趣啊！ 哦，其中一个就 系 冲凉， 所以佢唔得闲。 哦，我唔系我传闻嚟嘅啫，不过最长冬天嚟嘅，但系都系。咁你因为冬天嘅时候有阵时你一瞓啦，然之后瞓啊，仲要系病假，因为 因為病假咧，咁你咧就第一日請病假就，哎呀，做悶好辛苦咁樣，唔翻工啦，請病假啦。 咁啊，攣喺個被度， 咁啊，攣喺度啦。咁醒又喺度拗下拗下，食少少粥，跟住之後，哎呀，晏翻嚟瞓啦。咁啊，已經一日啦。咁啊，因為已經之前嗰日已經有少作病，我就已經冇沖涼啦，係咪？ 係。 咁已經第二日啦，到第三日起身嘅時候，仲有少少咁樣，你失燒嘅仲有半夜，你會好唔想 喐啦，總之唔想除衫。 係啦，因為咧，其實你係有好多汗嘅。但系你一湿嘅时候，啲汗一挥发嘅时候咧，呢个人就会好冻、好辛苦噶嘛。 系尖寒尖冻咁样噶嘛。 咁我又冇冲凉咯，第三日，跟住到第四日咧咁样样，跟住我可以发觉，哇个头好油啦， 焗晒啲汗出嚟啊嘛你。 个面啊，直情系耳都系油嘅咁样咧，咁先忍唔住去冲啦咁样。我就成四日冇冲凉。 但系个迷思系关于病咧，就系我自己都会就系冲病紧嘅时候，特别可能系冷亲嗰啲系更加唔会冲凉，系因为你好惊就系你 入风啊。 除衫嗰下即系等开热水嗰下会涉亲啊！冲凉前后都系，所以病嘅话有时唔冲凉系因为呢一样嘢。 系啦，但系原来咧，就算即系譬如呢日冻啲咧，你都可能会冲冇咁密噶嘛。 嗯， 系啦，但系原来咧，近排有个 studies 咧，佢系喺 New York 出咗一个嘅 studies 咧，佢话其实人系唔应该日日冲凉。 点解？ 系咪因为我哋身体上面嘅油脂某程度都系保护紧我哋啲皮肤嘅？咁所以如果你成日冲凉，尤其是我哋又用熱水冲凉咧，就洗晒我哋呢啲油脂，就保护唔到我哋个皮肤啦。 好叻女啊， 生物学家直头系， 咁又唔使到生物学家嘅，你有啲护肤嘅常识可能知嘅。 常识煲著佢， 你系咪想我攞贝尔奖出嚟俾我啦？ 都可以。系啊，佢话，因为有好多人出嚟，尤其是你一冻嘅时候咧，系啊，因为我有啲嗰阵时识有几个法国朋友都系噶，佢哋唔系日日冲凉嘅，即系佢冇味嘅，但系佢我点解你可以两日见我你都唔冲凉嘅？佢话你仲要着同一套衫嘅，系啊，冇冲凉啊，我话吓你唔冲凉，佢必须要冲凉，我先抹个头得噶啦，咁佢就会 skin head， 佢抹个头得噶啦，咁样顶多洗下面咯，即系去下油啊咁，系啦，睇下须啊咁样嗰啲会做，唔使又冲凉嘅。跟住佢话就系真系啦，咁啊原来咧就系有好多人以为咧，就系、是、你如果唔冲凉，就会好大阵味啦。咁、其实好多时嗰啲味咧，系你以为有阵味，但系冇嘅，即系你可能系一种 labeling 嚟嘅啫。即系你可能觉得某啲种族嘅型系认住佢系有阵味，但其实真系未必有嘅。我真系会认住，我自己会有阵味咧，又未必系有嘅咁样。咁当然你唔排除有啲人可能本身有啲体味啦， 真系有啲味。 但系佢就话你唔应该，你其实未必使日日冲嘅。系啦，因为你日日冲，有时有啲人早晚都冲一次噶嘛。 系， 有啲人如果要玩运动，话运动你流好大汗就 嗰啲就要嘅， 冇办法啦。 但你啲早晚都冲一次凉咧，佢话你好汗，令到你嗰啲皮好干啊，好易龟裂啊。系啊，同埋佢话尤其是小朋友，即系啲 B B 咧，嗱呢个佢咁讲啊，我就咁 quote 出嚟啦。 系， 佢啲 B B 尤其是如果你日日都同佢冲几次啊，呢度又啊，即系佢可能污糟少少，你又啊冲个凉啦，呢污糟大只屎咁，你又冲个凉啦。 赖咗应该要冲噶，但系 我知，但系嗰日赖八督噶嘛可以，但系就使乜全身冲我唔知啦。 咁你抹一抹，洗一个 pat pat。 咁啊，即系总之佢又话，有啲人可能即系觉得 B B 就系你更加需要干净。 吓 系，系啦，更加需要干净， 系 啦，咁你就日日都可能同佢冲两三次凉咁样嘅。佢就话反而系仲唔好，佢就话咧，即系根据佢呢个 studies 咧，就系话如果你系嗰啲系B B 仔啊，或者系僆仔嘅话咧。你係唔一定要日日都沖涼添嘅，係係啦，因為咧就係話，如果你身體咧，你比如佢有陣時你話驚啲小朋友污糟啊，但係佢可能會如果越早咧接觸，可能係塵啊，或者有啲某啲所謂你覺得好污糟嘅嘢咧咁樣樣，係啦，咁如果你下下捉佢去沖咧，佢可能會冇咗嗰個免疫 力，哦 ，OK。 系啦，即系你可能你皮肤咧个 sen 会好 sensitive 啊， 即系冇佢本身嗰个屏障啊，冇一个防御能力啊。 我唔知咪咁解读，总之佢就话系，如果你下下譬如每日都出去冲，或者每日冲两三次凉咁样啊， okay. 你会令到你皮肤好 sensitive 啊，即系令到佢好敏感啊，因为你一种好长期好干净嘛，你啲污糟佢咪可能有发啲嘅敏感咯，所以佢话有啲敏感其实系咁嚟嘅， 反而俾佢少少污糟，等佢 build up 嗰啲 mechanism 去适应嘅、 天生天养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发觉有啲咧人咧，即系百毒不侵噶嘛。 系啊，系啊， 然之后你发觉佢嘅童年真系过咗种天生天养嘅生活噶嘛。 喺森林嗰度生活嘅靚仔。 我真係信喎、 啊。係㗎。係 啊。 反而譬如我有呢啲朋友，佢好容易皮膚敏感，佢話佢細個係阿媽真係成日幫佢沖好多涼。 等於點解我哋譬如香港人，你去印度旅行，即係我有朋友都試過嘛，有兩個朋友都試過去印度旅行，佢哋真係咧飲少少嗰度啲水咧，已經即刻搞肚痛㗎啦，就算唔係好多。咁、但係咧，佢話印度嗰啲人咧係連恆河嗰啲水差不多都可以飲咁滯㗎啦嘛。咁就係因為佢由細到大都喺嗰度長大啊嘛，即係所謂嗰啲。我哋就叫水土不服啦，但系佢哋本身就喺咁嘅环境长大，可能真系有某种免疫力，或者佢个身体机能识得去对付某一啲细菌，可能都真系有关事。 有关事噶，即系有啲人话，如果你啲肚咧好矜贵噶嘛，食咩一唔一嘢咁啊， 饿 啊剩啊嗰啲咁样噶嘛，但系你发觉佢童年就啲嘢可能真系食好干净都唔出奇，系啊咁样。 其实块面都系噶，唔止个身，即系你譬如话冲得凉多咧，咪冇咗啲油脂咁样嘅，其实块。面都有咁样嘅类似嘅状态嘅，咁所以咧啲人点解成日教你咧洗完面之后要即刻搽翻嘢咧？就系、是、因为即系佢已经冇晒油份去保护啊，即系所以你系应该要即刻搽嘅，同埋因为你冲热水凉嗰啲蒸汽咧系会带走晒你皮肤嗰个 水分， 系啊，会再干啲嘅，咁所以啲人咧你系唔应该洗完面等咗成个钟你先去搽面嘅咯，其实系冇用嘅，或者系唔系咁好嘅，你系应该洗完就即刻搽，同埋好得意嘅有啲人咧而家搽嗰啲唔知乜鬼类似透明质酸嗰啲啦，咁啊以为咧快啲搽多啲搽多啲，净系搽嗰样嘢好啦。但其實都係冇用過，因為咧你皮膚可以吸收到嘅，第一就唔會係你搽幾多佢就吸收到幾多先啦。第二咧就係、 是、 其實有一啲護膚品，你要睇翻佢係咩嘅材質啦。當然係有啲護膚品咧係你搽完之後咧，你其實係要面頭搽多種 cream 冚住佢咧，先至得嘅。 吸收咁啊！ 如果唔係你唔搽，個效果係咩咧？就係、是、衰過你搽咯。因為咧，原來你唔搽嘅時候咧，你淨係搽一啲即係所謂類似頭先話透明質酸嗰類咧，佢係會帶。如果當佢喺你塊面度，你再俾 cream 佢咧，佢就可以吸附到啲水分停留喺你塊面。但如果你冇 cream 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會再蒸發走你塊面啲水分嘅，有機會。係啊，因為佢冇嘢啊嘛，乾曬啦嘛，咁佢咪再抽走咁樣咯，咁就得不償失㗎。 所以佢話嗱，你唔沖涼唔緊要，即係你唔係日沖啊，但係最緊要你係有啲可能譬如面啊、架底啊、女仔佢就話係乳房下面嗰個位啊，嚇你嗰啲即係去洗手間嘅地方啊。等等嗰啲咧，你要即系清洁啦，系啦， 咁样抹下咁， 即 系其 实抹身啊， 抹身啦，咁样样系啦，即系一啲系啦，即系消毒啊等等嗰啲要啦。同埋第二就话、是、一样嘢好紧要嘅啫，你唔冲都唔紧要，记得换衫换裤。 嗯， 尤其是内衣裤你一定要换，你唔好 要啊。 系啦，咁因为咧，佢话原来有一个佢哋个 study 就系话咧，你以为冲凉可以令到你啲油啊嗰啲冲得最干净啦。 嗯、 即系去你搵嘅系去最去污嘅一个工程嚟噶嘛？但佢话原来其实唔系，每日咧原来你揩喺你啲衫上面嗰啲尘啊、油啊、剩剩咧，系多过你冲凉冲走嗰啲，所以咧你可能你一定要换衫、哦，因为你件衫系其实 最 污 糟 嘅，系啦咁样样。几耐冇换过 呢件？唔系新嘅，洗完噶啦，啱啱 系咩？我见到啱啱先着冇耐嘅， 咁样洗完咯，所以咪系几大都咁讲啦， 系嘛叻噶，而家记得啦吓。唔冲凉唔紧要，哎哇，真系跳线啊！唔冲凉嘅话，哇， 唔冲凉会跳线噶？ 系啊，你睇佢， 跟住佢跳啊！ 哇， 个人本身冇冲凉系边个嚟噶？你讲 沈振轩， 真系震啊！ 呢同佢唔系好熟，我唔知佢冇冲凉。 沈振轩嚟嘅，系我唔知有冇冲凉啊！睇下第二个有冇冲凉啊！啊，呢个有冲凉。 我哋咁样嚟决定一个人有冇冲凉，会唔会唔系好科学啊？ 终于两个人顺晒，即刻啊！做乜又起下气啊你？ 咩热啦？ 紧张啊，紧张啊！ 冲凉 要冲凉嘅时候。 大概你们厌中了，我都将苦当疫苗，谁亦当我毫无重要，渺小仍然闪耀，战争破坏力让额头摔破。眼前仍是那个死都不会放弃的我，就若从未是坏藉口一个，能亡命直到有璀璨灯火。 陈慧敏有佢最新嘅派台歌叫做《小人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自愿医保计划，本身是医生的公民党郭家麒批评政府搞大龙凤，用退税亦即是公帑资助市民买医保，忧虑长远医保费用会大增，又将病人推到私营系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承诺，政府维持长远公营医疗系统的承担，不会改变现有大部分市民依靠政府提供津贴的安全网。另外，工联会麦美娟要求政府加强规管私营医疗服务，包括不可以胡乱加价。高永文说，日后会规定各私家医院设有投诉机制，卫生署会做好监管角色，同时有制度监管医疗收费，增加透明度。内地正研究在单程证制度增设返回机制，消息说保安局知道这个情况。由于现时并没有机制让永久居民放弃本港居民的身份攞返内地的户籍，所以考虑倾向以行政措施协助打算攞返内地户籍的人。据了解，内地或者会要求申请者签署承诺书，放弃香港的永久居民资格身份，之后就可以攞返内地的户籍，避免出现双重户籍。如果当事人日后想在香港回复永久居民身份，入境处可以通知内地，等内地跟进处理。对于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占中可以看到外国势力端倪，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说看不到梁振英所指的外部势力，作为特首说话不能够乱讲，否则会贻笑大方，如果有真凭实据就应该严肃拎出来。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洛认为，梁振英从来历不明的消息堆砌指控不必认真看待。他又提及梁振英上任之前曾经收到澳洲一间公司5000万元款项，反问这样是不是有证据可以质疑梁振英和澳洲财团有密切关系。足球总会发表声明，表示会承担较早时在省港杯受伤的港队球员王威的医疗费用，又否认就王威的医疗费用设上限。王威所属的球会 YFC 奥迪教练李志坚欢迎足总表明会承担王威的医疗费用。对于足总否认会为医疗费设上限，李志坚说不希望再争拗变成隔空对骂，他希望王威事件能够成为日后足总讨论如何保障球员的例子，认为由足总承担医疗费是球员代表港队的最基本保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会系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晚间转为天晴，天气寒冷，市区嘅最低气温大约系11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就九龙区啊，旺角道因为爆水管影响嘅关系，沿住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洗衣街嗰度嘅快线咧封咗路。咁因为而家放工时间啦，咁所以交通咧就比较繁忙噶，龙尾差唔多塞翻出去弥敦道噶。旺角道因为爆水管嘅关系，沿住旺角道去水务署方向，近住洗衣街段快线封闭，而家大多车啦，龙尾塞到去弥敦道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大致正常的。隧道方面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都多车的。东行过海塞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的了。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RTHK Radio 2 Radio 2 二十四小时不停广播。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思潮作动嘅金句王喺边个？你话咧 ？You can pretend to care, but you cannot pretend to be there。 但唔系咁噶嘛，成日将而家呢个世代成日话咧，睇咗当去咗噶。 有啲话认真就输了添，咁你咁认真，胡生。 其实我人都唔好认真嘅啫。总之星期一至五每晚八点，中意嘅咪埋嚟听下咯。思潮作动， 你要明白啊，胡生咧讲期许啊，希望咧嗰啲嘢可以记录落嚟，可以留翻低。 为了舒缓低收入人士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再次推出项目，为合资格的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曾领取非公屋、非综援住户生活津贴的住户会收到确认资格通知信，不用重新申请。想了解详情，请参阅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由现在至8月31日，一人住户可确认资格或递交新申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艺迷们，请你哋学定华尔兹伴舞啦！ 如你是我，大雨披星努力过，便会自由守得光明也是无错。就等岁月洪荒，淘尽万年的悲怆，不过谁人又痛哭过？如河沙醉过，并发现笑的照耀过，在那空气中吸消磨，折翼滑落。月光缺席时候为你轻快掠过，不需想起我，感激我永恒能被你摆过。 唱腔上虽然听落近似佢拿手，但系点力竭声嘶嘅唱法，就系 Alfred 话，其实曲风上系有华尔兹嘅元素，捉到当中嘅 groove 都需要啲时间噶。作曲编曲监制张家成，填词杨希。 如你是我，大月披星努力过。 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许廷铿《如你是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衣机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禁扁咧，佢都好开心噶。 I 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我系波成啊， 就嘅5:38啦， 系 啊，咁啊，即系我有啲朋友前排就 po 咗啲相出嚟啦，就去排队啦，就系递呢个居屋嗰啲表啦， 申请表， 哦、我都有前几日都交咗表， 哦、啊，你交表啦， 我都交咗表啊，喺星期日啊，星期日嗰日， 居屋喎、 啊，系啊，居屋表啊，系啊，点解咁疑惑啊？ 我唔系， 做咩啊？ 唔係因為我唔記得，冇嘢啦。 你係咪分一時間分唔到公屋同居屋呢？係咪啊？ 嗰、那個有佢嗰個入息個標準係有啲唔同㗎嘛。 居屋係多過公屋嘅， 多過嘅，多過多啲嘅。 咁我咁幾好喎咁樣。因為 你都想買嘛。 而家最慘係有一扎人啱啱過咗居屋，但係其實又唔係啦，又唔係有錢到買到私人樓咁樣就慘咯。 係咯，我 surprise 我啊！你入咗行年紀都算係幾好咁樣。 都仲可以掹到 居屋喎，唔差噶喎。 係啊，係啊。我因為啲朋友咧係直情好醒噶咯，嗰陣時好似讀緊大學定中學，佢已經申請緊咯。 居屋， 唔知居屋定公屋啦，唔知佢屋企系教。 大学已经开始排队啦， 咁应该唔系居啦，系 单人 公 啊，单人单位咯。 系啊， 咁你系有排排噶嘛？嗰啲系，咁冇所谓噶。其实你有屋住噶嘛？咁咪一路排紧咯。 系啊， 十年啊嘛，即系啲人话要。 早两日，早几日有个人话咩？觉得咁样你哋系好冇志气啊嘛。我当然啊，五六年出嚟打个工，就可以储钱买咗首期啦吓。当年啲楼系咪咁贵啊，大哥？ 系 你嗰个人工同 嗰个 上楼费系咪真系差咁近啊，大哥？ 冇志气而家呢个时代咪磨灭紧你嘅志气咯，咪就系。所以系啊，就是、我冇噶、 啊。你挨到死个你都上唔到楼，我同你讲，我俾你听。咁好灰我，你今日咁愤怒嘅呢个题目。 讲开买楼就好嬲啦，唔知点解 捉不到的嘅，因为。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佢就系、是已经前年。咁已經放咗風就話，去睇樓啦咁樣。咁、我哋話幾好啊，因為佢唔知28歲、29歲咁樣，咁佢份工幾好嘅，係啦，咁好鬼勤力啦，咁同埋係都算係揾到下錢嘅佢嗰個工作。咁咁佢早兩年就話，好啊，我去睇樓啦，因為覺得應該仲有半年到就儲夠錢、可以俾首期啦咁樣。好啦，咁啊半年後咯。因为两年前啊嘛， 佢计翻嗰个通胀同埋楼价上升， 半年后未啊，佢以为差唔多，即系唔会谂住再暴升噶啦嘛。 然后半年之后咪，咦，点解仲争咁远，仲远过之前嘅？ 跟住佢去到半年，佢人工冇乜点加到啦。咁但系就即系发觉啊，嗰啲楼又贵咗啦，又追唔到。咁去到即系今年，佢又以为有个假嘅希望啦，因为逼到公司加人工啦，都加得个幅度几好添啦。咁最后佢又喺 Facebook 前上个礼拜，我睇到佢又打。点追啫？咁样追死我啦！冇呢一世我追唔到个，我人工加几快都好，追唔到你哋嗰、那个、啊、你个楼价上升噶咁、啊、样。因为近呢几日又系嘣一声又上咗去咁样噶嘛。咁跟住佢我唔睇咯。佢就算 放弃啦， 你冇得追啊！你就不断俾个失望自己噶咋。因为年年都有人话会跌会跌会跌噶啦，啲算命佬年年都话嚟紧就会回落啦，年年都会回落。你睇下啲算命佬年头讲嗰啲嘢，年尾你就知买边本嘅风水书啦。 你唔关风水命理事，大部分人都相信嗰个道理就是說，即系去到顶就一定会跌 翻 落嚟，即系啦。正所谓有高就有低嘅啦嘛，个人生。 供求嘅关 系系，但系个问题系，你而家发觉个顶原来我未见到， 原来我哋即系错误， 即系一山还有一山高呢个就系 个顶原来未去到啫，只不过系 系啦咁样样咯。咁佢就好失望啊，佢已经我唔谂啦。 喂，其实讲真，你有冇谂过咧？咁你哋有冇谂过咧？系一生人入边，其实真系唔需要拥有一栋楼系 OK 嘅，即系有冇一个咁嘅谂法噶？因为我有朋友咧，曾经就系讲过呢样嘢，就话其实咧，如果我唔系结婚。会生谂住生小朋友嘅话咧，我觉得系真系完全唔需要买楼嘅，即系佢话佢买楼嘅目的只系有一个嘅啫，即系第时即系确保啲小朋友有一个安居之所，或者第时佢touch wood 就走咗啦，咁个小朋友起码都有一个容身之所咁样啦，有栋楼揸手啦，或者我哋叫咁样。佢如果我系谂住唔生仔嘅话咧，我系真系觉得完全唔需要买楼噶，因为佢话佢计过数啦。其实租楼用嘅钱呢，其实同你买楼呢可能仲少啲㗎，分分钟。即係讲緊你一世人流流长喎、而咁当然啦，咁当然係撇除咗话买你老咗突然间啲 係 啦，或者积蓄被人压晒唔点咩。 退休你就冇收入，你 support 唔到租㗎嘛。 即係究竟你咁你当然係当你仲做緊嘢嘅时候，你就已经要计划定係啦你之后嘅租金啦。嗱就係呢样嘢啦。所以我就 唔系你好好运，你係120岁命咁样，你 156岁咁样，全世界最 最 老人 多条钱，多条钱出嚟噶嘛？ 我觉得如果你去到人岁，应该政府会俾楼你住 啊！喂，而家政府你知唔知？ 佢惊个国际新闻系有156岁人岁， 住紧劏房咁样， 住在劏房嘅前 面。但如果你话我都觉得系需要有一个自己单位，但我个原因未必话系咪成家立室嗰样嘢。 咁 你 系因为咩？你觉得 好从人哋角度出发就系、是。我作为即系爹哋妈咪嘅仔仔大仔咁样，我觉得系为爹哋妈咪而做嘅。即系如果去到40-50岁，佢个仔仲同紧佢一齐住，啲人咧总系会有啲笑话。哇，你个仔吓而家都咁大个人啦，又唔自己有个地方住，仲同你一齐住，好似仲系靠住屋企咁样。即系我觉得系一种表现俾屋企人。 唔系外国人先会咁谂嘅咩？ 唔知咧， 有啲 唔系中国人会觉得好孝顺， 唔系有啲人会即刻摆一个字，即系讲你群脚啊，诸如此类咯。但系你冇法，你话现实真系你好难搞啊。 系， 即系有啲朋友都话吓你你唔谂自己搬出嚟，系人都想搬出嚟住啦。但系你搬出嚟住，你要睇下你计嗰条数抵唔抵嘅。譬如你人工我当你15000咁样样啦，咁你我前排我嗰日去深水埗啊。 嗯， 吓， 即系都算系旧区啦，然之后唐楼啦，跟住然之后再见到佢嗰啲楼价都已经系癫噶咯， 系啊，而家冇100万嘅楼噶啦， 即系你就算租啊，即系譬如你租啊，唔知唐去到唐六楼啊，你行上去啦，系咪？ 系啊， 你都要10000几蚊、啊嗯，但系讲紧个尺价、那个尺数，佢可能系200零尺咁样嘅啫， 吓。 咁喂，大佬，你值唔值得投資？你都要諗噶嘛，唔係話我想住你就要，即係你有現實呢個條件喺度噶嘛。 係，不過而家樓係真係你， 所以我好怕嗰啲人一嚟就已經落咗個 judgement 咯。你同屋企人住，你就係咩咧？你群腳咧咁。嗯， 不過我諗而家好多人都唔係咁諗噶。 你係 well blessed 嗰一群啫，我只係覺得。係 啊。 係啊，咁咯。 所以而家好多人都未必會。 或者你拍咗拖，你就可以考慮，因為你起碼有個人分擔嗰個嘅單位。你就真係可以諗，你可以做到囉。 係一個人嘅話，難啲。我都試過計過一條數，就係如果你要譬如私人樓咁計，你真係揀啲唔係新嘅，你啲舊。 你住到好遠都貴嘅，像粉嶺咁樣。 屯門啦，嗰邊元朗 嗰啲。都唔係平 嗰 啲租， 都已經貴㗎啦，已經都係10000蚊一尺咁樣㗎啦，去到。 係啊，唔係平㗎。 所以 係 難嘅第一樣嘢。 同埋你知道你之後，你如果你買嗰、那個，哇！你冇人生㗎咯。 你就不断 搞 住 你真 系 啦，同埋你因为啲老板唔会加人工噶嘛， 所以我就 系 话 系咪先？ 你可唔可以唔拥有一层楼咧？喺你心目中就系 唔拥有， 其 实 可唔可以唔拥有啊？即系问心嗰句， 唔通你住边咯？你只要拥有，即系我买咗个单位定系咩先？定系即系我可以唔可以瞓街嘅意思？ 唔拥有咯，就系唔买楼咯， 唔买楼。呢、這个而家呢个年纪都仲可以咯，但系你冇得谂，净系而家，你一定要谂到将来咁。 我心目中真系觉得唔好买噶，但系我到而家都系觉得唔好买噶。系啊，除非你有好多钱咯，就攞嚟投资咯。 但系租又翻唔到嚟啊嘛， 系啦，就咁啊。 租 出嚟，但系我嘅快乐都翻唔到嚟啊嘛，你明唔明啊？ 真系好难计呢件事， 因为即系计翻啲钱银方面，你又真系未必 afford 得到。即系嗰条数我曾经计过，如果你一个人自己去做嘅话，系 好挣扎 的。20-30年咧，起码要搞。 点解就要讲呢个 topic 啊？又 唔系因为食住，大家都去排队。 咁样排队啊嘛，大家有交表啊， 喺排队去交表啦。 咁点啊？咁关唔关我哋事？ 唔系，我想我哋今日想听下啲电话嘅， 讲关于啲买楼睇楼嘢嘅。 系啊，因为嗱，譬如嗱，我就未有自己物业嘅， 利益申报，我哋好似嗰啲财经节目。有呢个主持人有冇持有物业？ 冇，我持有咗啲股票。 你快啲问我哋啦，快啲问我哋。 你有冇持有我啲物业？ 冇。 你有冇持有物业？ 想咋？ 冇，三个死穷鬼一齐主持节目， 咁就有得讲啦。 你 都 系死穷鬼嘅，你打上嚟啦。 系啦，嗱，有一啲人可能好似天怡咁样，即系觉得喂，我觉得开心紧要啲呢个 moment， 即系我觉得唔使一定要为层楼挨生挨死住嘅。咁但系有一群人系佢系喂，我真系。含辛茹苦，我而家就喺度储紧钱，就系、是、等储够个首期。 系啦，有自己嘅家就系想。 系啦，即系你一路。 我谂男仔压力系大啲嘅， 追紧上去，确实 系 咁样。 因为男仔似系一家之主，要俾到一个安乐窝佢嘅另一半嘛。即系假设你系想成家立室嘅话，系啦。咁確實，我覺得男仔呢方面可能嘅責任感會比女仔仲大啲添嘅。 系啦，系啊。咁我哋想听一下啲人，你要为咗层楼啊？ 你可以去到几尽？ 系用啲咩方法储钱啊？有啲咩？ 即系我真系有个时间表，即系每一日使唔系时间表，有嗰啲budget 嘅表嘅，咁就限自己每日使几多钱咁样，或者我已经几多年冇去过旅行啦，或者每一餐唔可以食多我几多钱嘅，即系悭钱家族啊！我哋想睇下啲人为咗买楼，其实牺牲咗啲乜嘢？ 又或者系？为咗呢层楼，我認识咗个好友，请男朋友， 劲、啊， 用两年嘅时间，佢终于送咗一层楼俾我。嗱，呢啲古仔都好听噶， 系咪有？系咪有 model 打上嚟嘅？ 定嘅，唔系真系，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已经为咗一层楼，佢一个尽到点样样咧？佢系佢喺香港做啲教育。 嘅工作咁樣。 係。 咁呢前排佢就話哎我買樓啦咁樣喎。你買樓咁勁咁樣。咁佢跟住我哋就話喺邊度啊咁樣。喂而家好貴喎、啊。你仲有兩三年前再又係好勁㗎嘛呢啲樓價其實都冇低過啦。 而家都係啊。 冇低過啦。咁我哋跟住就問佢诶、欸，我同咗唔喺香港，吓唔喺香港， 吓 你喺边度置业啊？你咁有钱嘅、啊，佢话佢就同咗一个佢喺马来西亚住嘅朋友， 吓、 应该系马来西亚，系马来西亚。咁咧，做东南亚国家啦，唔系新加坡，马来西亚定系 新加坡？ 唔系马来西亚，你当系马来西亚先啦。佢就话同一个喺马来西亚住嘅朋友，就夹粉买咗马来西亚嘅楼花。 啊， 系啦，咁因为咧，你始终都有啲法律嘅规管噶嘛，就系、是、譬如 可能 你唔系当地人嘅话，其实有啲你唔可以置业噶嘛， 或者要有个担保人咁样咯，或者 咁我哋话吓，咁、啊、你但系你入到籍定系咩啊？即系佢话因为佢唔系马来西亚人咧，佢其实唔可以喺嗰度就系买 个 单买楼或者点样嘅，系啦，咁仲要留花，咁佢就话原来佢就系同咗嗰个朋友，就用嗰个朋友个名去到买， 即系喺个。楼契上系冇佢个名嘅， 冇佢个名嘅， 咁大胆， 咁大胆， 可能佢哋私底下有签啲嘢咯， 冇， 都冇，即系靠信字啊， 得个信， 唔系男朋友女朋友嘅， 以前嘅情人关系， 吓，仲要系 X 嗱，你真系唔惊我害你啊？ 咁癫，咁啊唔系 X 一定害你，只不过你听我个关系好，唔合逻辑啫， 系啦，咁即系佢哋话之后其实都一路保持咗好朋友嘅关 系，佢哋咪搞错咗个次序啊？其实佢哋应该一齐嘅时候就买噶啦， 咁佢话，咁但系我又谂喺香港我都未必买到楼噶啦。咁但你起碼嗱，如果嗰層樓佢哋就傾咗嘅，哇！如果第時真係起完啦，因為都應該差唔多啦，差唔多 起緊啦， 差唔多起。 佢冇見過層樓。 咁總之係話要供嘅都重要。咁總之供完之後，佢哋希望就喺當地放租。咁個租咧就回翻就嚟香港，即係佢就 split 翻一半嘅錢咧，嗰個朋友就一半， 就佢就有收入啦， 就好似額外嘅有種嘅收入，就再靠馬來西亞呢一層嘅樓咧，就再儲到錢咧，就喺香港睇可唔可以買到樓咁樣。 越洋樓換樓計劃， 哇！ 係啦，即係佢就用呢個嘅方法咯。系啊，咁呢个系我暂时听我身边朋友入边其中一都哇系， 我当时有听过 都几坚，同埋佢话有啲咩事，第时我咪移民去马来西亚， 都话叫有层楼啊， 系啦， 冇佢个名噶，但系 唔系咁去到嘅时候就可以加翻落去咯，即系如果真系要移民或者入咗去嘅时候就有机会咯咁，咁我但系 因为我有移永固、啊。 我哋都话好 risky 啊， 真系好危险噶嘛，听落啊，因为而家唔系讲紧几千蚊、几万蚊啊嘛，你讲紧几十几百万，系咪先？即系 唔少钱 噶，即系难免有咁样嘅。 但系以佢而家一个月要再供去嗰层楼嗰度嘅钱，其实系相对地非常低嘅，即系佢话出到嚟嘅单位好似都有成六百几、七百尺嘅，咁但系佢要俾每个月嘅钱可能系二千零三千蚊港纸嘅啫。 哦， 要明嗰条数。 我有朋友真系喺外国置业嘅、啊，因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去咗英国噶啦。咁同埋佢真系揸英国 passport 嘅，佢好好彩佢细。我哋有一个年代咧，即系应该系我哋细个个年代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系有得申请英国 passport 嘅。 咁、 大家 去 过， 莫名要走。 唔系 BNO， 真系英国 passport。跟住话佢阿爸，我因为我成日都问佢嘅，因为我嗰个同学去咗好耐英国读书嘛，我就成。日问佢点解你可以揸英国 passport 去英国读书，又有得读嗰啲津贴学校噶嘛？因为佢系英国公民嚟噶嘛，其实嗰个 passport 系代表 平好多。 跟住佢就话唔知道、啊，因为佢阿爸阿妈都唔系英国人，亦都唔系英国出身噶嘛。咁、当然系因为我哋系曾经殖民地有相对嘅关系、我就问佢究竟个关系系点嚟噶啦？咁佢就。唔係喎，細個嗰陣時，我記得我阿爸話同我申請，然後要攞好多文件去申請㗎，咁樣講咯。 都唔出奇， 係好多好多文件喎。哇！嗰陣時你因為我真係唔知嗰段歷史啊，話總之要好多文件同埋俾一筆錢就可以申請到㗎啦。 哦、guarantee 添，仲要 guarantee 嘅，佢真係佢而家係英國公民嚟嘅。 因為嗰陣時美國護照都好 hit 㗎嘛，但要排好耐隊㗎嘛。 係啦，咁跟住佢咧，所以咧佢就喺英國度 stay 咗好長時間，因為佢唔係讀完書。就要即刻翻啦，因为佢系英国公民，佢留喺嗰度做嘢咁样啦。咁佢就前嗰两三年到啦，佢就话俾我知我喺英国度置业啦。跟住我听到嘅时候咧，系真系个嘴擘到闩唔埋咯。 其实系抵嘅都，即系如果你计翻 嗱。 我唔知樓價地相對係咪真係比我哋抵，但係肯定嘅咧就係佢哋佢話首次置業嘅喺嗰邊其實個資助都唔差嘅，即係會幫補到嘅係真係。咁所以佢計過度過咧，就覺得我真係租不如買啦咁樣。咁所以佢就嘗試喺英國置業，亦都係我第一個即係同年紀嘅朋友喺外國置業咯。仲有一個聽過嘅咧，就係、是想，但係最後冇做到嘅。咁就係想喺日本嗰度置業。 哦，我問個朋友啦，佢唔 recommend 啊。 其實有一啲程序上係麻煩嘅，同埋係要有擔保人㗎嘛。但係我問佢點解你會想喺日本置業，因為佢完全唔識日文嘅啦，亦都唔係每年必到日本旅行一次嘅人啦，亦都唔係瘋狂喜愛日本文化啦。咁好單純，即係以為你總會中一個，你先會想喺日本置業嘅啫。咁我問佢你點解想喺日本置業啊？即係以我所知，你呢三個理由都冇啊，即係呢三個特質你都冇啊。我冇啊，因為嗰陣時跌得好勁啊，咁樣講。咁佢就話咧，佢真係有一個諗法，佢係一個即係好似生意人咁啊。 即係等佢升翻嘅時候，你就 唔係佢係想走去真係買咗佢，然之後點咧？然後分租出去，即係佢可能未必淨係買一個單位，佢可能同其他朋友夾粉，可能係買咗幾個單位，然後咧就會出租俾留學生啊，或者當地嘅中國人、香港人咁樣咯。咁佢想做到好似好 hip 咁樣，即係直情自己搞個宿舍咁樣咯。咁然之後係啦，學你所講啦，可能第時樓價好。或者供到咁上下啦，即係如果佢收到租供咁上下，就係攞翻出嚟變賣咁樣咯。咁但係我唔知道點解講到咁勁，但係就冇做到啦嚇。 因為我朋友日本熟噶嘛，咁所以佢又話睇落好似好簡單啊，你佢其實件事複雜，同埋佢話升值嘅潛力未必非常高嘅。 但 係自住嘅都係。 我頭先講嗰兩個例子，即係就算喺外地置業都好啦，其實最後咧講真嘅，佢哋都最後都其實。都是想將那棟樓可以轉移變翻成香港的一個單位俾自己將來用嘅，所以 走啦。 嗰樣嘢， 梁振英都叫你走咯。 即係你買樓可以去到幾盡呢其實佢哋就係、是、嗰、那個盡就係我唔喺香港買咯，我就係膽薄膽喺外地買，買完翻嚟先變翻香港嘅咁啊。 嗱，我哋今日想啊，聽下嗰啲等買樓嘅人，或者而家儲緊錢啊，或者點樣，即係哇，你 個 plan 係 嘅， 你個 plan 係點咧？咁樣樣 分享下， 你經歷過啲咩？哎呀，真係好，哎呀，好慘啊！咁樣樣啊，好辛苦。 今日都未食過嘢啊！ 但係調翻轉又都想聽下，有冇啲係已經成功上岸啦？即係你已經哇收成正果啦咁樣。 其實冇你諗得咁複雜嘅咁樣嘅成功人士都可以打上嚟。 你哋呢代人都係唔勤力同埋唔生性咯。 係啦，唉，咁易就放棄啊！真係。 电话号码18723888啦，为咗一层楼，你可以去到几尽吓？咁啊 ，Facebook group RTHK give me five。 一看到你就会很快乐，你让我的心情整个飞起来就好了。马路上的跑车有够多，我们只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就是用脚踩，我爱你爱得好自然，自然就像住下的雨天，天然的你，天然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天然的海，看不到好难过，生活是天然的，天然最好，最好。只有让我请假几天就够了。再听谁说谁的坏话， 太好了。 网路上的坏人那么多，我们需要一场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就要 rock and roll， 我们都爱得很自由，自由就 就像来自江南平原的夏天，夏天的你，夏天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受伤的心 今日嚟自卢广仲有句最新嘅派台歌，咁叫做《天然的最好》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 如果你难过的时候，可以往北走；万一觉得冷的时候，可以想念我。 今日想听下一啲就系你为一层楼可以去到几尽啊嘅呢个故仔啦，咁啊，同埋如果不论你系上咗楼定未上楼，你都可以打嚟讲下你嘅故事嘅，18723888。 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啊，而家咧大老山隧道咧同埋狮子山隧道翻沙田，暂时交通都畅顺嘅。过海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未有车龙噶。咁至于红磡海底隧道就港岛入口翻过九龙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塞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好多车噶。快慢线都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不过就唔需要间封住。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多车啲嘅啫。路面方面咧，就由于旺角道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啊沿住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洗衣街段嘅快线咧封咗路，咁啊放工时间啦，咁所以比较多车嘅。龙尾塞翻出去弥敦道嗰边。咁另外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基堤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国最佳中文歌曲奖， 陈奕迅《阴天快乐》； 全国最佳组合 五月天； 全国最佳女歌手 孙燕姿； 全国最佳男歌手 张敬轩； 优秀流行国语歌曲奖 铜奖 Jam 偶尔； 银奖泳儿普通朋友； 金奖张智霖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 行政长官1月14日在立法会发表施政报告，施政报告全文会在网上同步发放，网址是 www.policyaddress.gov.hk， 欢迎浏览。你亦可以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或天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港铁多个主要车站、商场等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过去一年有没有哪本书启发过你呢？ 又或者在新年的晚上用一个又一个奇思妙想伴你入眠？ 一本好书既承载作者的心血，亦饱含出版者的用心， 以文字探索大千世界。 第八届香港书奖现正接受提名， 请即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提名你心目中的年度好书。 截止日期2015年1月20日。 介绍个人你识咧， 好啊。 佢嘅特色系四不像， 我最中意古灵精怪嘢噶啦。 第一，佢唔似港女，有啲文化嘅。 O K 喎。 第二，佢嘅身高唔似歌手，但系的确佢系今年嘅新人。 咦？ 第三，陈奕迅曾经话佢似徐静蕾，不过全世界包括佢自己都觉得唔似。 咁古怪。第四个唔使讲啦，等我自己问佢，佢系边个？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黄天怡。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用你两个小时嚟认识我啊！ 八分啊，听我哋啲香港人啲心声先咁样。 系啊，就讲啊，买楼啊，为咗买楼你可以去到几尽咧？之前有冇试过？即系为咗买楼有啲 plan， 知衣缩食得好紧要啊。系啦、啊，又或者你已经放弃咗噶啦，已经 出卖自己灵魂啦、 啊，出卖咗自己嘅。系啦、啊，咁如果你有嘅话，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 无论你已经系成功着陆啦，买到啦，定系而家仲努力 努力紧啦， 定系已经唉 睇化咗， 好似我 已经放弃状态， 唔鬼买啦，唔好搞我，你哋咁样，即系我宁愿真系寻求呢个真正嘅快乐， 系啦、 啊，豁然开朗咁生活都可以啊。电话号码1872388，喂 喂 喂，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Amy 我想问一声、啊、你系咪开收音机定系点啊？ 我删咗收音机噶。 哦系啊，哦唔紧要，我听到少少嗰啲回音。 回音啊又。 系啊，点啊？你系上咗楼未啊？ 我上咗噶啦。 恭喜你啦！ 系啊， 几开心啊！ 你简直系呢个社会入边最尖端嗰一层。 经历咗 都系要挨翻嚟噶咯，都系。 经历咗几耐嘅时间啊？嗰阵时咁样挨翻。 我经历咗十年啦。 哇！由几多岁到几多岁嗰阵时系？ 我嗰阵时就廿几岁至到三十几岁咯，十年咯。 哇 ！OK， 目标为本嘅，你系咪有 set 个 deadline 俾自己？嗱，我总之三十几之前，我就一定要买到第一层楼咁样噶。 其实咁样嘅，因为咧我就好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屋企关系啦，咁就我就寄居喺亲戚屋企噶，咁、所以咧，我就由细有个目标，因为我始终系寄居啦，我就会知道自己应该系要有一个地方系安身之所，咁、 自己有个家咁啊， 系啦，所以我就好细个嘅时候咧，报纸上面好多时都登楼盘啊，或者嗰啲图纸噶，咁我就会好中意去睇呢啲，同埋睇嗰个价钱，我就会盘算住咧自己要搵几多钱咧，或者可以买到乜嘢单位咁样。 你会唔会真系去睇啊？ 冇啊，因为嗰时我哋屋企都管得好严噶，唔可以去街噶。 OK， 系即系读书时代系唔可以去街啊，去夜街啊咁样，好准时放学就翻屋企啊咁样嘅。 咁呢一个有冇影响到你去拣选读边一科或者将来做即系做嘅职业咧？ 嗰阵时啊都冇噶，都系戆居居咁噶。不过就系自己有个目标，就话我努力读书，希望可以赚多啲钱咁样咯。 系、 即系嗰时觉得 系 得 嘅。咁佢梗系觉得得噶啦。 嗰阵时唔知，即系可能你睇得多嘅时候，可能你又会觉得，哎呀，好似好遥不可及咁样噶嘛。 嗰阵时又冇、啊，嗰阵时我真系觉得我有希望，我就会有个目标去做咯。 咁你出嚟之后、第一份工你记唔记得自己赚几多钱啊？ 我第一份工啊，嗰阵时因为好多年前啊，咁咧嗰阵时我第一份工系2000几蚊噶，2000几3000蚊，其实已经系算比一般嘅 office 咧系高， 系高噶啦， 少少噶啦，系啊。 我打一个查，我想问下你买到楼，你系距离而家几耐之前你买到噶层楼系？ 我系2000年买噶咯， 哦，即系15年前， 系啊， 系啦，咁啊，即系工咗10年到咯。 咁你赚2000零3000蚊一份工，第一份工啦，你记唔记得自己当时大概储咗几多钱啊？一个月？ 我嗰阵时大概储2000几蚊一个月噶。 吓、你搵2000零3000蚊，但你储咗2000蚊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就唔识储钱嘅，但系我有个同事咧就教我，佢话：，喂， 我帮你储钱，帮你钱搵钱啦。 嗰阵时咧，公司咧里面有工会噶，即系有嗰啲标会、工会嗰啲咁咧工钱嘅，咁就试过，咁啊，当然啦，嗰、那个都要搏噶啦，即系你系第一份标到会嘅，同最尾嘅嗰个食差好远噶嘛。跟住后来咧，佢就教我：，喂，不如你零存整付啊，零存整付多啲钱噶、哦，啲息啊多啲噶、哦，咁样。咁嗰阵时我就初出嚟做嘢又好悭啦，冇乜使费，就系翻工食饭放工，食饭我都系带饭嘅啫，咁就系搭车钱啦吓。咁啊，咁变咗就储到每个月定额就储2000蚊，咁啊本息储咁啊。 好复杂、 一路一路咁样储落嚟。 哇！咁但系你都几犀利，你储到2000蚊一个月，你用嗰2000蚊点样投资或者去整存都好啦。咁你嗰阵时系咪真系一心就谂住总之唔好使钱啊？除咗必须要食要搭车之外，系咪咁嘅心态嘅？ 一来系咧，二来咧嗰阵时啱啱初出嚟做嘢咧， 唔識咁多去 V-Rap 啊嘛， 去 FIBA 冇得 去啦，咁啊變咗就係儲錢咯，就好單純咁樣翻工放工儲錢，假期就 OT 又相計噶嘛。 其實你唔覺得辛苦㗎係嘛？成個過程。 嗰陣時儲錢唔覺得辛苦喎，因為我覺得反正都係無無聊聊，喺屋企都係冇嘢做噶啦， 咁 不如翻工。 嗱，呢個都係個心態上好大分別。而家我哋覺得儲錢好難，因為我哋有好多錢可以使啊嘛。 係，使錢多過儲錢。 而我哋都好想使嘛。 嗰個年代你要使錢，永喺無咩年代都好易使嘅啫。 但係譬如佢真係冇錢使咁滯嘅。冇娛樂上嘅支出， 應該咁講。其實如果你個人好忙，咁你嗰時候你如果你有個零幾，有幾個月 好 忙 冇錢使啊， 你係冇機會俾你去停落嚟嘅話咧，你發覺即係 check 嘅你銀行户口咧係哇哇係， 係啊， 係嘛？你有冇經歷過呢個先？ 有啊， 有。 我嘅意思嗰個心態上嘅唔同咧，除咗係即係所謂有娛樂之外咧，係以前嘅人咧不斷咁重複就係做嘢啦，儲錢啦，揾錢啦，佢唔會去question 呢樣嘢啊，但係而家我哋會啊嘛，我哋會覺得其實而家嘅人或者以前嘅人都係識使錢或者都係識儲錢，只不過而家我哋呢一紮好似會儲錯下會問點解？點解我要唔可以去食自助餐？點解我唔買得過我手袋咁樣？ 因為嗰個目標係冇可能達到㗎嘛。 咁而家嘅消費形式多咗啊嘛，冇以前咁多啊嘛。 同埋而家嘅人好似會問點解我要咁樣過咁樣咯？ 係啊， 好似我哋冇以前咁單純啊。 Amy 啊，你如果你要計，你為咗一層樓有冇做過最大嘅犧牲係咩？你覺得自己？ 最大的犧牲，最大的犧牲呢，我就曾經試過呢，入不敷支要問人借錢供樓咯。 哦， 系 你储咁多钱都入不敷支供楼，点解啊？你供我层咩楼咯？ 系啦， 我真系咁。 因为咧，因为后期咧，我又有买保险啦，又有公积金噶嘛。但系呢啲我系一，即系我未有楼之前，我已经系做紧呢一样嘢嘅。咁嗰阵时我保险基金夹埋，其实我每个月供成3000蚊噶嘛，都即系人工一路咁。累積落去之後啦， 買樓嘅時候唔係要計埋呢啲嘅咩？即係你嘅所有嘅使費，然後因為啲專家話噶嘛，啲理財專家話你唔可以，你賺幾多就劈曬落去層樓度噶嘛。 咁我咪計過咯。嗱，咁我計過，我買咗嗰層樓之後，我仲有能力供成3-4千蚊基金同保險嘅每個月 計過嘅。 咁嗰陣時係咩事實？突然間發覺計錯數啊？定係咩？ 係咯， 嗰 時心諗係點解要借錢啊？ 即係譬如有時去咗旅行啊，突然間嗰筆錢咪用咗，咁可能嗰期咧就變咗掹掹緊，我就要問人借住幾千蚊周轉先咯。到我出翻到年尾，我出 bonus 嘅時候，因為我哋 bonus 係幾多噶嘛，差唔多成半年人工噶嘛。 哇！咁多啊！ 借問聲，你係做邊類型 嘅行 業咧？ 其实我是普通 office， 只不过公司那个福利 普通办 嘢、啊，我听唔到我的 office 系咁噶， 半年人工的 bonus 差唔多啦。其实，所以我哋就系话， 我想问普通 office， 因为其实好多唔同律师楼又系 office 啦，好多地方都系 office， 可能系 边个 系咪律师 楼 或者银行嗰啲啊？讲唔讲得噶？ 我唔系啊，我系普通一啲叫做生产嘅，即系做一啲生产零件嘅， 好古怪噶， 系啊系啊，生产零件里面嘅其中一个，即系 office。 好啦，我哋唔好再质疑佢嗰个行业啦，总之系正行啦， 系啦系啦，正行。咁其实嗰阵时我买到咧，就系因为其实如果我试过抽居屋噶，咁啊抽唔到啦，因为人工又系突多咗少少出嚟，咁啊冇啦。 系啦，你储钱又咁叻，唔好申请嗰啲啦。 跟住后屘咧就咁啱咧就系董特首嘅时候咧推出咗首次置业计划啦，咁我就尝试去申请。系啦，其实我咧就系、是、如果你叫我买楼咧，我当时都未有能力嘅，因为佢有个首期可以资助咗咧，咁我就可以系啦。咁变咗，所以即使系供嘅时候咧，我都系占我嘅入息大概50%左右嘅啫。咁变咗，所以我就可以一路咁顺利过渡。跟住之后咧， 系啊，咁跟住后屘，嗰时楼价又跌咧，嗰阵时即系沙士九七之后楼价又跌，咁喺股票上面我又赚到少少啦， 即系真系天时地利人和啦，咁有少少。 Amy 拉屎一个问题啦，即系嗱，你嗰阵时系经历咗，经历过依家呢个买楼啦，譬如而家你觉得嗱，你十五年前啦买嗰阵时系嘛， 回望翻， 如果譬如你而家有啲系年青啲嘅朋友吓，即系。你觉得你佢哋应唔应该去买 买楼？ 即系今时今日香港， 应该话你嗰套你觉得仲唔仲得？你嗰套仲你觉得如果而家十五年前嘅你搬到去而家， 仲得唔得咧？真系 会唔会买到楼咧？ 十五年 前嘅自己搬到 今时今日嘅我嚟计啊，我谂我都冇能力买楼啦，因为嗰个首期其实真系都几难拎出嚟噶。 咁有冇觉得自己好好彩啊？ 生于嗰个年代， 系啊，我觉得真系而家回望翻上嚟咧，我觉得好好彩嘅，因为咧就系有咗嗰个首 次置业嗰个贷款啊。 系啦，虽然我后来我要还翻，但系咧我就系因为有咗嗰一笔钱，我先至可以以后再供到落去咯。 总之即系开咗个头先啦，起码可以。 好啦， 系啊， 好多谢你， 恭喜你啦，多谢你啦， 唔使客气，拜拜，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 今日我哋讲就系为咗买楼啊，你可以去到几尽，或者几潇洒，即系你有啲咩原因？我其实就完全唔放呢样嘢在眼内嘅咁样。 如果你有啲系嗰啲系alternative 嘅生活嘅方法都得噶，即系譬如我知道有朋友系买游艇嗰边嗰度，佢话几十万啫嘛。 哦，但系呢啲系有啲。法律嘅漏洞嘅咁样，因为即系譬如喺香港，系啦，喺香港其实你 suppose 唔可以喺海上面居住，系啦系啦，即系你就算买一个艇咧，都唔代表你可以喺上面住嘅。 错啊，系啦，逼动去咩地方啊？ 系啊，即系唔系你谂到个方法就代表得嘅，但系有个方法系一定得嘅，就系永远都用嗰个方法，就系你俾心机储钱啦，好似头先 Amy 咁，唔理你追唔追得上都好，起码你有嚿钱可以再做投资或者其他嘢。咁啊！之前咧， 我想讲一句啫，银行啲息喺度低， 系啊，咁你储嚟可以做其他投资咯， 老老实实咁样， 唔得噶， 唔得噶， 或者你系咯，你顶得上个 depreciation 又加价啦。 但系咧，有一啲人咧就会用一啲方法令自己储钱，即系个进展会好啲啦。因为有一啲人嗰个叫咩？佢嗰个死穴啊，就系。佢连储都储唔到啊！即系佢根本嗰、那个方法或者佢自己个心态上真系做唔到。咁前排咧有啲人咧就教就话每周储50蚊开始，好快就买到楼咁样嘅。咁做咩事呢？原来咧就系讲紧一个储钱方法叫做 52-week money challenge。咁呢一个系啦，就系喺源于 US 嗰边嘅美国嗰边有人提出嘅，咁就系话咧，其实个好简单嘅即系个方法，就系你可以决定自己每一个礼拜储钱嘅金额，例如最容易嘅就系20蚊、50蚊咁样，咁然之后系点咧？你每个礼拜当而家系20蚊为例先啦，我今个礼拜储20蚊，咁我第一个礼拜就系储20蚊啫，但我下个礼拜咧，我要将嗰个额咧系加倍嘅， 即 系话变咗40蚊啦。如果你第一个礼拜系储10蚊，你第二个礼拜就要储20蚊，如此类推，你每一个星期咧，其实都系要 double 翻或者系加倍翻你一开始嗰个数目嘅。咁然之后咧，你一年落嚟咧就会储到一个相对地大嘅金额啦。 50蚊嘅话，系到最后滚到出嚟嗰条数系大概几多钱到噶？ 如果系， 即系佢有冇举例啊？ 好 难计。 如果用10蚊嚟做例子啦。10蚊就第一个礼拜储10蚊啦，第二个礼拜储20蚊啦，直至到第52周嘅时候咧，你应该系嗰个礼拜要储520蚊噶嘛，一年嘅总额咧就系13780蚊啦。 咁少啫咩？去到52个礼拜先至520，得喎， 系啊。佢加10蚊唔系 double，、 哦、加十蚊。 不过你嘅玩法可以唔同嘅、 哦，因为我觉得 double 件事好大。 唔系 double 件事系啦，系啦，double 件事好大。咁我讲错咗，系、哦、只系加倍啫，即系将10蚊、20蚊、30蚊、40蚊、50蚊。咁、 哦、 当然啦， 40、60、80咁样。 你话我负担得到，我负担到 double， 咁你咪用 double 嘅玩法咯。不过有一啲人咧，永远都系有头威冇尾阵噶嘛。所以咧，佢其实系有建议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先苦后甜，或者先甜后。

即系我知你哋有好多嗰啲楼市睇法啦，我哋今日就唔想听嗰啲，我想听你辛苦供楼背后你经历嗰啲辛酸嘅故事啊！ 我想听真人真事啊！ 系啦，咁为咗层楼你牺牲咗啲咩咧？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交换技能大对决。 Acapella 和唱 ，Super Girls 就识跳唱。今次合作，佢哋可以互相交换技能啦。所以 MV 入边唔止 Super Girls 噶 ，Sea All Star 都有跳住唱。做歌编曲监制 Gerald， 填词陈永谦，上榜第七个星期，四粒星星逆流而上，改变佢嘅轨迹，反弹翻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Super Girls Sea All Star Super Star。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刘威行、梁礼勤，我就系你揾咗好耐嘅郭靖啦。 呢把声 乜郭靖唔系王？ 我咩啊？我系白白 第一代郭靖白彪。 喂，使唔使我耍几招降龙十八掌俾你叹下？ 光大侠手下留情啊！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昼3点到5点， 你华山嗰度见啦。 前辈前辈，系广播到港台啊！ 系，可能唔记得咗添。 而家香港人日日为层楼挨生挨死，冇晒自己，冇晒生活，咁值得咩？开心咩？呢句系总有出头天故事入面角色欧仔嘅睇法，相信亦都系好多人嘅心声。 同欧仔系好兄弟嘅 Q 太郎，啱啱储够钱同屋企人搬新屋，点知遇上工作唔顺利，同欧仔又因为误会而嗌大交。呢对难兄难弟最终又点样冰释前嫌，帮助对方解决困难呢？ 总有出头天之奋斗屋檐下，韦家雄、林子善主演，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点半，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对于特首梁振英话占中可以见到外国势力端倪嘅讲法，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形容梁振英嘅讲法无知，认为可以当笑话。戴耀廷接受访问时话：相信市民嘅眼睛雪亮，梁振英用边一啲资料作为论证，结论由大家判断。他说就算他有同外国领事馆、外国机构人员或者学者会面和接触都没有违法，认为梁振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全球化的世界，也都看不到全球化对一个社会的影响。戴耀廷又说，如果梁振英所讲的就证明有外部势力，那相信特区政府每一天的管治都已经严重受外国势力干预。消息指，听日公布的施政报告可能提及研究资助新生婴儿代谢病筛查的可行性。中大新陈代谢病中心主管梁德阳赞成建议，相信有助及早找出患有这类遗传病的婴儿接受治疗。梁德阳负责的中心以督脚板抽血的方式可以验出大约30种新陈代谢病。他说现时每一个抽验个案大约需要几百元，相信政府扩大资助范围之后，以每年50000名婴儿出生计算，如果这些婴儿都接受抽验，成本可以减至到大约200元。内地正研究在单程证制度增设返回机制，消息说保安局知道情况，由于现时并没有机制让永久居民放弃本港居民的身份拿回内地的户籍，所以考虑倾向以行政措施协助打算拿回内地户籍的人。据了解，内地或者会要求申请者签署承诺书，放弃本港的永久居民身份之后就可以重新拿回内地户籍，避免出现双重户籍问题。 如果当事人日后想在香港恢复永久居民身份，入境处可以通知内地，让内地跟进处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晚间转为天晴，天气寒冷，市区的最低气温大约是11度，新界会再低几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正在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咁啊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暂时咧隧道入口多车啫。咁但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翻沙田咧，非常之繁忙啦。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嘅。过海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翻过九龙，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喺华润大厦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咧就净系公主道过海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头先警察同我哋讲咧就话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啊，部分路段受路陷影响。咁而家沿住高士威道东行北角方向。近摩顿台对开左二线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政府已实施新规例，禁止任何人输出供36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粉，包括奶粉或豆奶粉，除非该人士已获发出口许可证。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万元及监禁2年。为顾及自用需要，每名16岁或以上人士在每24小时计的首次离境时将获豁免，可携带相当于2罐总净重不超过 1.8 公斤配方粉。 思潮作动的金句王是哪个？你说呢？ You can pretend to care, but you cannot pretend to be there. 但不是这样的嘛，成日将现在这个世代成日话呢看了当去了的。 有些话认真就输了添，那你这么认真胡生。 其实我人都没有认真的。总之星期一至五每晚八点喜欢的咪埋听下咯。思潮作动。 你要明白胡生的讲期许。希望那些东西可以记录下来，可以留下低。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41届香港玩具展、第6届香港婴儿用品展以及第15届香港国际文具展由今日至到15号举行，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产品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就会找到。 想知道最新资讯，记住听实何嘉丽、罗启新、郑振鹏、蔡敬文、崔杰同神光第一线 TVC Hotline。 介绍个人你识咧， 好啊！ 佢嘅特色系四不像， 我最中意古灵精怪嘢噶啦。 第一，佢唔似港女，有啲文化嘅。 O K 喎。 第二，佢嘅身高唔似歌手，但系的确佢系今年嘅新人。 咦？ 第三，陈奕迅曾经话佢似徐静蕾，不过全世界包括佢自己都觉得唔似。 咁古怪？第四个唔使讲啦，等我自己问佢，佢系边个？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黄天怡。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7点 Give me 5， 用你两个小时来认识我啊。 我真系想听下有冇啲人而家等紧未上到楼嗰啲，我反而想听下嗰啲， 即 系而家嘅生活系点嘅嚟啊？ 哦，应该仲系作战嘅状态。 暂时都系啲已经上岸嘅人打嚟比较多吓、啊，或者系讲下啲咩楼市伟论嗰啲比较多啲。系啦，我哋想睇下而家等緊嗰啲究竟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咁啊咁啊为咗买楼睇下你个人係有几大牺牲啦，咁樣。 係啦，做咗啲咩呢，究竟为咗买楼你。 係啦，點啊，我諗如果我哋係一啲有奖嗰啲电节目啊，最惨嗰个我哋就送层楼俾你，咁啊呢个爆 炸。最惨冇人到。 好 ,1872388 打嚟啊，喂。 喂。 Hello， 喂，系 你好， 你点称呼啊？ 喂，系咪我啊？ 系啊， 你点称呼啊？ 叫我 Peggy 啊 ，Peggy， 你系买咗定未买？ 我买咗噶啦， 买咗， 我供完噶啦， 我 供 完 添啊， 哦，咁你上楼嘅时候系几时啊？我想知。 其实咧应该系1994年嘅， 我都系早期啲嘅，我哋相对地 系嘛，系啊系， 咁你当年为咗买楼可以几尽啊？ 其实咧几尽咧就做两份 full time 咯。 点可以做到两份 full time 咧？因为好得意嘅佢嗰个计法咧，第一份就系朝九晚五点半， 系， 跟住第二份就系隔篱嘅六点到凌晨一点咯。 咁 perfect。 系 啊，喺隔篱，即系你第一份工嘅附近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咁你嗰阵时系一路都系谂住 target， 我要做两份工噶啦，定系咁啱啊见到有咁，不如做埋啦。 其实系嗰阵时咧，就啱啱拍拖冇几耐啦，咁就住屋都冇地方住嘅，其实 系 即系好细屋企，咁就咁我先生就系大仔嚟嘅，咁啊即系谂住啊，咁屋企人又唔系好赞成租地方，即系搬出去有两个，即系希望你有物业先至，咁我冇办法咁啊抽居屋嘅。咁抽咗两次咁就中咗啦，咁之后咁要有首期啊咁样嗰啲，咁其实首期嗰陣时呢佢好似係俾半成㗎咋，咁俾半成咁我就都要储钱啦，咁其实我哋係好初即係初拍拖嗰陣时都冇乜钱㗎，咁变咗即係由零开始咁样储啦，咁咁就做多份，咁做两份啦，咁另外就黐屋企囉，黐咁黐食咁囉，係呀，黐两黐咗两 年。咁呢个打 咁 嗰两份 工 係囉，维持几耐嘅时间啦。 我都差唔多两年喎，年几两年啦。 咁用经历咗呢种生活几耐先至能够真係储够你要嘅钱呢？ 咁其实嗰年几呢，就第二份嗰份呢就爱嚟储晒囉。 即係第一份就攞嚟食呀住呀各样嘢。 俾屋企咁样，係呀。 第二份就攞嚟储。 係啦係啦。 咁 储咗 储到几多钱嘅一个月你大概。当时 有 九几年嘅时候。 6000蚊嘅都有。 当时要你要储到嘅系几多钱？ 5000蚊到啦，储 到 几 多钱啊？你嗰阵时 我要做我储咗11万好似。 11万，哦咁又 系十 几万， 储几耐先？应该话 年几咯， 年几咯？你咁计条数， 咁佢真系打多份工喎？你 嗰 阵时 系十几万， 但你嗰 阵时 生活应该系净系翻工同瞓觉嘅啫，系嘛？ 系啊，系， 因 为 你 系 九 点 啊嘛， 咁你点样可以维持到你同你男朋友你拍拖嗰个生活又点样可以maintain到嘅咧？ 哦，嗰、那个我喺我男朋友屋企住嗰阵时 啊，但系你哋 但系翻去都 系 瞓 嘅 啫， 生活系咯，嗰阵时其实。 冇嘅，嗰陣時咧，嗰兩年我都覺得幾難，即係幾難過，即係難過。意思就唔好差，係好似冇乜時間溝通咯。 係咯， 你一日做16个钟喎，因為要 其實淨係得個瞓字嘅啫，即係翻去即刻要沖涼瞓咯。 其實感情有冇差到咧？嗰期同男朋友？ 我覺得咧，我哋就拍咗年幾兩年咁諗住結婚嘅，我覺得去到有喎，覺得嘅3年几嗰陣時啦， 即係大家都好似各自為咗揾錢嘅啫， 好牛曬咁樣咯。 因為最難過嗰個關口就係你兩個一齊有個目標啦， 嗯， 咁我哋就希望可以買到樓啦，兩個就好拼搏啦。咁呢樣嘢係你哋中間最大一個 bonding 嚟噶嘛， 係啊， 關係好靠呢樣嘢。到你上咗樓啦。 是 然之后你突然间松懈嘅时候，嗰个关口系咪最难？ 你 发声松 唔松懈？ 嗰个时间系咪最难过咧？其实即系最考验到你哋嘅感情。 反而唔知做咩好？ 系啦，因为你两个拼搏上到啦，咁样啊嘛。 系啦，系啦，最难过啊！ 即系最大关口啊！ 最大关口系又冇乜，而家咁谂翻，只不过觉得系好似。好傻咁样咯，可以 挖 到兩份 全职 咁。 咁我想问咧，你哋当我估即系两个最紧要嘅 point 就是一个就系真系挨晒成层楼，即系我哋叫供晒啦；一个就系你筹到首期，终于可以上楼啦。我想问边样难啲咧？系咪第一步难啲咧？即系储到首期上楼嗰阵时。 系啊，其实第一步咧，唔去街嗰好惨嘅，即系你星期六日放假咧，有时星期六有时可能放半周咁样啦，星期日一日咁样，你咧唔好去街咯，即系最多系楼下附近咁样咯，即系又食又唔食得多，又唔敢去即系食，我谂都维持年几啊。 咁嗰阵时有冇啲嘢 又冇俾说话听，最好就 系 咁。 咁可能佢都见到你系辛苦噶嘛，唔系玩玩下啊嘛。 系 但我想问，如果而家谂翻，有冇啲咩事其实系当年好想做，但系因为真系。 即系要储钱啊，买楼啦，咁所以就忍住啦，唔好搞呢啲嘢啦，咁啊等第时有钱啲先啦。有冇边啲嘢系你当年好想得到或者想做嘅？ 如果嗰阵时啊，咁我而家又唔会谂，因为太耐啦。其实都可能系读书或者系做生意咯。 嗯、 即系你唔一定系要买楼嘅、啊，即系我自己觉得、 哦。即系你知嗰个资金 系啦系啦，我自己觉得啫、 嗯。 但系如果我而家再谂，我觉得都唔一定系咁梗系有地方住系个人会舒服啲咯，因为同屋企人住就始终好难维持。我见到有啲屋企人咧一齐住都系好多拗撬噶，佢哋会、嗯、 人与人之间有阵时 系 要有啲距离， 好难好难好难冇咯。我见到就 咁、你嗰阵时供完层楼有冇好 happy 同老公即刻有啲嘢庆祝下先咁啊？ 最多系开咗支红酒嘅，就系年事嚟， 即系话真系一件事嚟嘅，原来 梗系啦，咁多年咯， 即系起码都即系冇去过旅行都要开支红酒庆祝， 系啊， 廿 几 年 嘅，其实供楼最辛苦系头嗰十年嘅啫， 十年嘅啫， 因为之后你可能嘅人工已经好啲啦， 同埋佢嗰个息咧，佢个息冇咁多咧，会觉得佢之前可能比例系好多噶嘛，咁你自己又本身已经穷噶啦，又要供楼、啊，又要买新，即系买家电啊，嗰啲好多嘢咧，即系你会逼得好紧咯，个人会。 好啦，咁啊，如果我哋头先先问嗰个问题都系啦，即系你觉得当年你咁样打两份工啊，成嗰样放喺而家今时今日，你觉得摆香港？ 即系如果你系变成2014需要买楼嘅人，你觉得仲 work 唔 work？ 你个方法打两份工， 我觉得系 work 嘅，但系你一定要有部署咯。 嗯， 部署系睇系咩地区咯，因为如果你系因为你始终系个首期咧，系好难搞嘅首期而家系咁咯，睇下屋企人帮唔帮到手，同埋如果譬如真系有一嚿钱嘅，你除翻要几年储到，如果真系万一又冇地方住嘅，我觉得都可能要做两份嘅有时，或者份半咯， 好啦， 份半 啊， 你有冇仔女噶？ 我冇啊，我谂住唔生。 你唔生噶啦，哦， 谂住唔生。 O K， 咁唔使留俾佢哋添。 你去到呢一步， 大契妈咪要。 唔系，我冇咁辛苦。因为如果佢有仔女，佢话有仔女咧，我就会问佢，即系我就会问佢有几多个噶啦。 唔系，但系咧，我有个朋友咧，佢好叻啊！佢嗰阵时喺2003年咧， 系 咁佢系应该系中上环。嗰邊買樓咧，係啦，咁佢而家升得好緊要㗎嘛， 睇中咗。 咁咧佢成日嗰陣時， 唔係啊，成日提住啲仔女咧，嗱，你唔好候住我層樓啊，我哋兩個養老， 我唔俾你㗎咁啊， 好似咁樣，係啊，成日提住佢哋咯。 零三年我朋友都。沙士前後，沙士後， 係啊 係啊，喺上環嗰陣時好平，唔知85零。 喺我印象中，2003年無論係紅酒定係樓價，都係一個好嘅年份。 但你唔會想經歷一件咁樣嘅事啊嘛？ 梗係啦， 所以真係 係 咁樣樣好啦，都係 好啦， 好啦，多謝 聽你哋節目㗎， 多謝， 我哋唔會謀你層樓嘅，放心啦。 佢唔會帶我考慮緊。 你可以安心喺嗰层楼度，日日听收音机噶啦。 好啦，多谢你电话， 拜拜。 电话号码187233888啦。 喂，两个都系上咗岸嘅。 系咯，我想听有冇啲系仲 唔够 刀 肉、 啊。系啦， 我哋又冇资格讲，我哋直情连上楼都冇上。咁如果你系上到中途嗰啲，有阵时即系你落又落唔到，系咪先？ 系咯， 你一定要顶埋落去噶啦。咁点咧？咁个债 就去边？ 系咯，我识得有一扎人都买紧楼嘅，供紧嘅。 大佬唔使做咩？如果我真系买紧楼，而家仲 O N T 紧啦。 唔系，如果我买咗楼，我供到楼，又可以喺度风花雪月，唔使捞嘅，我应该富二代嚟嘅。咁我富二代就唔使带上嚟啦，系咪先？同你讲得晒咧，都唔同 level 嘅。 系咯，唉，真系啊，睇下搏下啦吓，电话号码187233888。 Wherever you go, well, I can always follow. I can feed this real slow. If it's a lot to swallow, if you just wanna be alone? Well, I can wait without waiting. If you want me to let this go, well, I am all. 其实我咧播佢嘅歌，即系如果你讲啲比较消极啲嘅话题，听佢嘅声咧， 就会更加 sad 啦。 即系要开支红酒， 一口气饮晒。 冇， 杯都唔使啊！ 系喺度轻叹自己， 唉， 然后 dab 一口。 真系等我八年啦 ，Damien Rice 新嘅 single I Don't Want to Change You。最后一个电话啦，应该都系吓六点十啦。喂 ，Hello， 系、hey, 你好， 你好，你好，你点称呼啊？ 阿咪， 阿咪，阿咪，阿咪，你系上咗定未上啊？ 定上紧？ 上咗啦， 上咗， 大概十，系啊，十月尾到啦，大概工作有两个几月到。 诶、欸，即系新手、啊，而家系， 系啊，新手嚟噶，咁啊，都系第一次。在新界區啊，咁啊 ，cheap cheap 上車盤嚟嘅啫 ，cheap cheap 上車盤，想問 cheap cheap 上車盤首期要幾錢咧？ 大係咯， 大概 大概俾咗六十幾萬出嚟啦。 cheap cheap 上車盤， 咦？而家嚟講真係 cheap cheap 上車盤， 係啊，因為佢嗰個上車盤其實係單棟樓嚟嘅，唔係屋苑嚟嘅，所以比較平啲咯。 哦，咁交通係你覺得屬唔屬於唔方便嘅？ 都算方便。 都 OK、 方便嘅都只是楼龄大啲同埋细啲咯， 系、哦、一尺咧咁 系啊， 系啊， 几多尺啊？ 系用面积大概三百多啲咯、 哦，一个人住嘅，两个人 诶唔系啊，同女朋友一起住噶， 系咁你， 哦、okay, 你想 系咪一起夹噶？即、就、系、是、一起供噶，定系你自己供晒？ 其实系两个人一起供噶，因为两个人嘅收入咧都唔算高，因为咧我而家就24岁就嚟25岁噶啦。 哇，同我一样大， 好叻喎！佢有啲 杀咗我， 24啫，佢而家 系啊， 系啦。咁嗰60几万嗰个首期系屋企俾定自己俾啊？ 包含咗啲咩？ 又有 唔系？听佢讲，佢可能系嗰啲奋发向上打两份工嘅青年咧。 我想讲，你有楼，有女朋友， 系啦，冇用冇 狗，有冇养狗？有冇养狗？ 未啊，迟啲可能会啦。 但佢自己连狗都养埋 啊！ 系啊， 唔系60几万首期系自己定屋企嘅？ 屋企人借咗大概20万到啦，咁其他都系自己出嘅。 你咁冇， 你出晒定女朋友都有份嘅。 两个一起夹的，因为都好多年的了呢、這个拍拖。 哦，系啊， 系啊，所以储啲钱可以话一起嘅， 一起储嘅。 中学开始啊， 几多年开始拍？ 系啊，所以咧， 几多年开始拍拖？ 中学六年班、七年班开始的啦，中六、中七咯。 中六、中七开始， 好耐噶啦。 咁几时开始一起？ 初恋系咪初恋啊？ 唔系初恋，唔系 有关系咩？系初恋， 唔系恭喜下啫嘛， 系 买楼 就可以白头到老。 我哋梗系讲买楼。咁我想问你同女朋友中六七拍拖，拍到几时？你哋两个觉得要一齐储啲钱，第时买楼啦咁啊？ 哦，因为咧，其实系我就中七嘅成绩咧就争少少嘅，咁啊读紧 high 啲嘅啫，咁啊上唔到 degree 嘅。 嗯， 咁系读紧 high 啲嘅时候已经有做啲兼职啊。咁啊，多少储啲咯，但系嗰阵时其实储唔多嘅，但系嗰阵时都有少少储咗几万蚊咁样咯。 系 啊，咁啊，但系出嚟做嘢嗰阵时咧，就真系好节衣缩食咯。即系有个例子咧，可以讲翻就系话咧，买衫咧，我嗰阵时咧就即系嗰个年纪咧就兴牛仔裤就 Levi's 或者Shirt Beyond 咁样噶嘛，都可能接近成七八至一千蚊一条咁样。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完全系得个谂字咯，冇买过嘅。即系甚至连Uniqlo 咧$300一条裤都觉得贵嗰啲嚟嘅，嗰阵时系好悭玩嘅。 咁呢啲牛仔裤点卖咁样？ 自己整嘅， 自己整 唔做牛仔裤咁样。 好耐好耐买一条咯，咁可能都系$300-$400咁样咯。 应该系着到烂嗰啲先会掉咯，我估佢。 系啊，有啲而家都仲着紧啊， 个款仲靓翻， 嗰啲猫数 都靓，都新型啊嘛， 仲坚定住自己做钱。 佢做 fashion 嘅。 系咯，咁你嗰阵时打好多工噶，你系做紧翻音学嘅时候已经 兼职 系嘛？ 唔系啊，嗰阵时兼职咧，其实都系做一份工啊，不过咧都翻得好密咯，一个月可能都。翻成十日啊，十零日咁样咯。 咁你就净系同女朋友嘅策略，只系储钱嘅啫，有冇话储完钱又要去做投 资 咁噶？定冇嘅，你系斋储嘅啫。 投资咧，其实有试过嘅，因为个个都想即系将啲钱滚大少少咁样，好轻松啲啦。咁啊，但系咧，我第一次投资咧已经系衰咗噶啦，所以而家就已经系。即系仲未翻家乡嘅，冇再玩投资咯，都系斋储。 就斋储啦，咦？咁即系话斋储都佢都上到楼喎？呢一个例子系暂时 系 咯。咁 系因为咧， 因为如果譬如嗱，你即系其实三个 两 个人储，两个人储屋企可能譬如你六十， 即系佢两个要储40万， 四十咯，即系 咁就唔难。 每人储20万咯， 咁就唔难。 系 系， 唔系 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嚟噶，因为咧，如果当譬如一个人咧搵$10,000咁样咯。咁如果兩個人一齊儲嘅時候，可以當自己揾$30,000噶咯喎。其實我覺得真係差好遠。 但你唔係真係當自己揾$30,000就得噶啦。 係啊，當住先啦。 同埋一定係有個人同你 share、那個。 好似個目標好似有人分擔。 真係以前你一定係棒拖。 你有个目标啦， 先可以 讲 啦。 我黑心啲，我黑心 几个都系 我黑心啲问啊，咁我就问啦。 我都知 系 啦。 咁唔系，我真系想问，请教下人哋啊嘛，系咪先？我哋啲唔识嘅。你嗰阵时储钱中途，你同女朋友有冇倾过啊？万一 touch wood， 你哋要分开啦，咁储嗰嚿钱系咪就平均分翻去当大家冇储过，自己攞翻自己嗰份走咁样咧？ 其实冇倾过呢个问题噶，如果咧倾得呢啲问题咧，通常都分手边缘噶啦。 哦，即系你哋就好有信心，只系随住呢个目标前进嘅啫。 系啊，同埋咧，就算储咧，都系分喺各自嘅 account 入边储咯，就唔会话 就冇捞埋一齐。 储完之后系啦，咁啊，其实就冇呢一个问题，即系唔会话瓜分咧，到时候分唔到咁样咯。 咁嗰阵时女朋友生日啊，或者你哋啲周年纪念啊，你有冇都要勒紧裤头都唔够胆乱咁庆祝或者买嘢俾佢？系咪一个好好嘅理由啊？同埋 都唔会嘅，但系大家个共识咧，真系使少啲咯，咩都系。即系可能食即系买衫嗰边啱啱都讲咗，就真系好悭嘅。咁啊，食嘢嗰啲咧，可能啲同学啊或者同事咧去食buffet 啊、放题啊嗰啲咧，咁我哋基本上系冇噶咯，完全系，即系呢啲系完全系几年都冇噶咯。 女朋友会唔会因为咁样更加体谅你啊？你觉得？ 因为可能自己做嘢，佢都见到我系好辛苦嘅，所以佢就唔会话点解你唔俾呢啲嘢我啊？其他人都有啊，咁样就唔会嘈呢样嘢咯。 咁你前世第一个几多份工啊？而家 我转咗好多行啊，行业都好似转咗两个定三个啊，咁啊转工都转得好密嘅。 而家系你做边一行啊？ 而家喺政府度做嘅。 政府度做，点解我哋整咗佢政府？ 因为我一路都觉得佢把声好熟。 吓？ 唔系嘛？ 我唔知道， 嗰个系报交通嗰边嘅， 政府度做人。 咁但系你而家买到楼，你有冇一种开心嘅感觉噶？即系会。即系我觉得啊，我有自己屋企啦， 多份负担啊，只系而家屋企冇家私噶咁， 份地板， 但系佢想养狗啊，想养狗。 其实如果买咗楼之后咧，其实都会有压力咯，因为其实都系有少少掹车边咁样上车嘅。 系 咁啊，之后咧讲紧系要供都拉到最长啊，30年啦。咁啊其实储完首期之后咧，而家最重要咧就系话每个月要供楼咧都好多钱咯。咁呢一个都系好大压力咯，其实。 咁、okay. 希望你喺你嗰、那个，因为公务员好多唔同嘅部门啦，希望佢哋啲人退休退得快， 你 爸爸你 晋升晋得快， 快啲排到嗰条队啊！ 唔系唔止公务员嘅，每一个体系或者机构都系咁噶啦。 而家香港人口老化啊，其中一个着数就系可能突然间大机构 晋升比较快。 但你唔知道退休年龄好似又话会褪迟啊嘛，有机会。 快退啦，叫佢哋， 你叫佢哋快退啦。 你真系唔知啊！ 但我觉得就算佢晋升得唔够快都好啦，即系佢个态度系好积极嘅，系啊，即系佢而家得到嘅所有嘢都唔系，即系唔系好彩嘅，我都会觉得。其实佢头先咪话储，即系要储，我哋话储20万咁样嘅，即系话喺听落储20万唔系好难，但系你谂下，如果以一个学历真系唔系非常高啊吓，或者做一啲我哋叫好专门嘅行业，啱啱出嚟做嘢，你要储到10万或者20万，其实都唔系想象中咁容易。 而家学历都高都冇用噶啦，大学生都。 我就系话，可能有啲人个试点系佢可能已经系赚紧几万蚊一个月，咁佢可能真系哇咁储20万蚊真系唔系难。但你要谂翻喺佢啱啱出嚟做嘢，而家呢个社会，而家咁嘅物价，要储20万蚊，其实亦都未必系你想象中咁容易咯。 咁 所以你是值得噶， 多谢。 咁下一个 plan 系咪 plan 结婚？ 都系养狗咯， 养狗先 讲咗咯，谂住养咩狗啊？我下个礼，不如下个礼 topic 就系讲 养咩狗， 养咩狗啊？领养 买完楼养咩狗？ 喂，咁啊，希望你同你女朋友就少啲少啲啦，其实 开心咗嘛， 系啦， 喺你哋嘅安乐窝嗰度， 同埋升职升快啲啦，好 系啦， 好 啊，希望你啲老细快 快啲退休啦，等佢哋。 好啦，喂，多谢你电话。 哦，好啊，好啊，好拜拜， 拜拜， 好诚恳啊，呢位朋友， 好积极嘅把声真系， 努力啦，你哋， 检讨啦，收工啦。